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1月24号，星期五，农历十月初七。北京晴，7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吉布提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吉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 李克强会见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手，强调做大国工匠，建制造强国。 张德江会见塞浦路斯议长。 中央宣讲团进高校共话使命担当。 众说十九大，奥运冠军孟苏平，备战2020，中国力量势不可挡。 12部门下发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意见，禁止租赁承包佛教道教活动场所。 全国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开通。 环保部表示，调整京津冀地区交通运输结构是改善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的一项关键举措。 我国成功注册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一级待命部队。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吉布提总统盖莱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吉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习近平指出，盖莱总统是中共十九大后首位访华的非洲国家元首，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亲密友好。中方高度重视中吉关系，愿同吉方一道加紧落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面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要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势头，扩大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地方等各领域交往合作，在治国理政和发展经验方面加强交流互鉴，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我们欢迎吉布提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愿同吉方一道稳步推进两国务实合作，使铁路、港口、供水、液化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项目和自由贸易区建设、农业合作等取得良好经济社会效益。中方愿继续帮助吉方改善当地医疗条件，扩大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深化双方青年、妇女、智库、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就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和平与安全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一道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维护非洲之角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盖莱祝贺中共十九大胜利召开，祝贺习近平再次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高度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中共党章，感谢中国多年来对吉布提的帮助和支持，表示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密切同中方在多边事务中合作。习近平指出，中共十九大为中国长远发展制定了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我们对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充满信心，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充满信心，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致力于同各国共同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始终坚定同包括非洲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持正确义利观，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真诚朋友和可靠伙伴。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盖莱举行欢迎仪式。 央广记者马哲报道，11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了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的中国选手。 勉励他们要努力做大国工匠，把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的历史性突破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带动各行业职业技能水平实现历史性突破。本届大赛今年十月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我国52名选手平均年龄不到21岁，获得了15金7银8铜和12个优胜奖，金牌奖牌和团体总分均居首位。在与团员们合影留念并参观参赛项目成果展后，李克强主持召开座谈会。李克强与大家交流，他说，中国经济要迈上中高端，劳动者的职业技能首先要迈上中高端，要让工匠精神渗入每件产品每道工序，以工匠精神支撑企业家精神，支撑制造强国建设。要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加大培养投入，加快培养能力建设，努力造就技能型劳动者大军，实现从向人口要红利到向人才要红利的转变。要大力解决技能人才发展渠道窄、待遇偏低等问题，让广大技能人才有实实在在的成就感、获得感。 央广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塞浦路斯议长希鲁里斯。张德江说，中方愿同塞方一道，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和阿纳斯塔夏季斯总统2015年达成的重要共识，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人大愿与塞议会保持各层次友好往来，为推动中塞关系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张德江向客人介绍了中共十九大的情况，希鲁里斯预祝中共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早日实现，并表示塞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连日来，中央宣讲团赴兰州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南开大学举行党的十九大精神报告会，深受高校师生欢迎。请听央广记者焦健、陈庆斌、左爱甫的报道。 22号上午，中央宣讲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在兰州大学举行。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纪委驻国务院港澳办纪检组组长潘胜洲做宣讲报告。宣讲结束后，潘胜洲与师生进行了座谈交流。 我们感到有点困惑的是，发展不平衡与发展不充分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十九大报告是用这个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来刻画或者描述社会发展或者是全面发展方面的问题，这两个词呢应该说是用来描述不同领域不同对象。 21号上午，在武汉大学新图书馆报告厅内，中央宣讲团成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伟结合实际，对党的十九大报告做了深入浅出的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期待和谆谆教诲，为广大青年奋勇投身新时代、接力建功中国梦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 同一天，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徐绍史来到山东大学，从8个方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深刻阐释。 伟大的时代为干事创业的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只有树立与这个时代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新时代的青年之歌才会更加嘹亮动听。 21号上午，吉林大学鼎新大讲堂座无虚席，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十九大文件起草组成员施之宏为学校师生做了一场深入浅出、精彩生动、深刻透彻的宣讲报告。 四个伟大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之中，伟大斗争是实现伟大梦想的动力，伟大工程是实现伟大梦想的保证，伟大事业是实现伟大梦想的路径。 3个多小时的报告让师生们更准确地领会了十九大精神。吉林大学商学院学生张法： 未来我将继续发挥好学生组织主席骨的身份，去带动和影响身边的青年，做好学生会的各项工作。 20号下午，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高虎成赴南开大学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并与师生座谈交流。 我们国家这个现代化和西方发达国家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我们和西方现代化的不同。 央广消息，应韩国外交部邀请，21号到23号，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何益廷率中共19大精神对外宣介团访问韩国，会见韩国国会、政党和政府负责人，向韩国朝野政要、友好团体、媒体及智库人士举行19大精神专题宣介会，介绍了19大主要精神和重要意义。 特别报道，众说19大。 体育领域的19大代表回到工作岗位后，积极向身边的运动员传达19大精神。近日，央广记者采访了19大代表，里约奥运会女子举重75公斤以上级冠军孟苏萍，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19大感悟。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时间还有7秒，发力， 稳住， 收起，陈晨，别走， 漂亮，有了， 漂亮， 恭喜孟苏萍，中国举重里约第5金。 2016年8月15号。孟苏萍在千钧重压下挺起杠铃，也举起了个人运动生涯最高的荣誉——奥运会冠军。那时，她可能还不会想到自己会在1年后被赋予一项更重的荣誉与责任——19大党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听报告时，她一直在屏气凝神捕捉着报告里对体育领域的表述，至今仍能感受到那短短几句话给自己观念造成的震撼。 把体育已经提高到一个国家战略，体育要带动群众，要实现一个健康中国的大发展，要筹办好2020年北京冬奥会、残奥会，我就觉得哇，好鼓舞人心的那种感觉。 练习举重15年，10年只回了一次家，取得奥运冠军曾是孟苏萍孤注一掷的梦想。他也曾错过伦敦奥运会，几乎与里约擦肩而过。过往的人生经历和19大上得到的启迪，让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奥运冠军又有了更大的抱负。 19大党代会，我又感觉哇，我自己提升了好多。我就觉得以前特别简单，一直为着那个梦想冲。分组讨论会上我也提了，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最后没有再很好的坚持下来，无奈就退役了，然后提供他们一个就业机会，创造就业的一个平台，然后好好的武装自己。 竞技体育的胜利与综合国力的强盛密不可分，而运动员每次在国际赛场上登上最高领奖台，升国旗、奏国歌的场景，也是凝聚民族力量最直观的注解。孟苏萍说，如果身体允许，她还要再拼4年，为祖国争光。 身体要是能允许，备战2020年冬季奥运会，为国家荣誉而战。我们是中国力量，中国力量势不可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稍后新闻纵横节目一日一课专栏播出第15课，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敬请关注。 央广消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创建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的通知，对中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通知明确，直辖市、市辖区和副省级市、地级市均可申请创建示范区，距离相近、产业关联度高的城市可联合申请创建示范区。强调创建示范区要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认真落实中国制造2025分省市指南，充分发挥地区产业优势，科学确定制造业发展方向，坚持一区一案差异化发展。 国家宗教局等12部门近日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问题的若干意见，针对佛教道教领域商业化问题的主要表现提出治理的具体举措。央广记者刘乐、焦莹报道。 该意见由国家宗教局、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住建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旅游局、证监会、国家文物局等12部门联合下发。意见明确了佛教道教活动场所的非盈利性质，严禁商业资本介入佛教道教，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投资或承包经营佛教道教场所。意见还要求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假借佛教道教名义开展活动，谋 谋取利益，非宗教活动场所、非宗教团体、非宗教院校不得开展宗教活动，不得收取宗教性捐献。意见明确制止乱烧香、乱放生活动，非宗教场所、团体、院校和个人设立的互联网宗教信息平台不得组织宗教活动。意见明确要求各级党政干部不得支持参与宗教搭台、经济唱戏，严禁党政机关和工作人员从宗教事务中谋取利益，坚决惩治腐败。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主任明杰法师昨晚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佛教界对意见的出台高度关注和坚决拥护。 这个意见将在新时代治理佛教、道教商业化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佛教协会将引领全国佛教界，会认真做好这个意见的学习和宣传，继续着力加强佛教的自身建设，自觉地来抵制商业化的不良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地来治理佛教商业化的问题。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孟志岭昨晚接受采访时表示，意见的出台有利于维护佛教和道教界合法权益，确保健康发展，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我们道教界坚决拥护这个意见精神，积极配合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理工作。同时，我们道教界加强自身的道风建设严以律己，加以改进，对社会的这个风气对净化人心起到它一定的作用。 为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案件的办理，全国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昨天正式开通。今后检察院、法院、监狱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将全部在这一平台进行，实现信息共享和全面公开。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最高法审判监督庭庭长夏道虎介绍，2018年底前要建成的全国减刑假释信息化办案平台，实现法院、检察院、刑罚执行机关全面互联互通，网上办案，依法公开，智能支撑，实现减刑假释案件办案部门、办案人员、案件数据全覆盖，电子卷宗一键推送。 对减刑假释案件的庭审过程进行网上直播，将庭审公开从监狱内延伸到互联网，实现案件的庭审依法全程公开，全程接受监督，确保减刑假释案件的审理在阳光下运行，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处藏身。 最高检刑事执行检察厅副厅长周伟介绍，2015年6月已经在北京、辽宁、吉林、上海、山东、河南、广东、四川等8个省直辖市开展了减刑假释网上协同办案平台建设的试点工作。司法部监狱管理局局长王金义介绍，目前全国已经有545所监狱实现了网上办案。 通过门户网站、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等各种手段，将罪犯的减刑假释提请建议和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依法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提高执法透明程度。 环保部昨天表示，调整京津冀地区交通运输结构是改善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的一项关键举措。此外，在雄安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启动实施一批治污工作。央广记者刘飞报道。 10月1号到31号，环保部继续开展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发现4349个点位存在环境问题。在改善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方面，环保部宣教司巡视员刘友斌表示，调整京津冀地区交通运输结构，引导货运由公路走向铁路，减少重型柴油货车使用强度，是改善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的关键举措之一。 重型载货车在京津冀地区的保有量过大，增速过快，排放氮氧化物过高，是导致区域内城市二氧化氮浓度超标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是加强载用车的环保监管，二是推进环渤海地区集苏港煤炭柴油铁路运输。 在推进雄安新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环保部规划财务司负责人尤艳新表示， 环保部制定关于近期推进雄安新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施方案，并启动实施一批治污工作。 中央财政啊，今年呢已经在中央的水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当中呢安排了5亿的专项资金，支持雄安新区正在开展的这个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央广记者吴新伟报道。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昨天下午5:43，重庆武隆区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截至昨晚9点，除6人受轻伤、少数民房受损外，震中附近乡镇生产生活正常，包括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隆喀斯特在内的景区暂未受到影响。 近期，我国成功注册联合国维和能力待命机制1级待命部队。按照中央军委要求，陆军启动组建6类19支维和待命部队，可以实现60天内完成8000人规模的快速部署。央广记者程程、海洋、李科报道。 这里是雀山合同战术训练基地，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营长李红旗正在组织营地防卫科目演练。一年前，他带领官兵们在维和中出设完成了难民营封控任务。 我们只有在国内充分预想情况，扎实的训练，出国之后啊，才能够做到心中不慌，从容应对。 第79集团军某合成旅多次抽组官兵赴马里执行维和任务，目前他们正担负陆军维和警卫分队训练大纲的编修和试训。2015年，习主席在联合国维和峰会向世界庄严承诺，组建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陆军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周秉义告诉记者，组建维和待命部队，对于响应联合国需求，快速向新的任务区出兵，高标准完成任务，提供了坚实的力量支撑。 陆军作为我们待命部队的主体力量，就是要研究部署维和待命部队的建设任务，规范随行任务的方法程序，进一步提高陆军部队啊履行维和任务的能力水平。 陆军担负步兵营、工兵分队、运输分队、警卫分队、快反分队和直升机分队6类维和部队组建任务。目前4类9支已部署在黎巴嫩、刚果金、马里、苏丹和南苏丹5个任务区。 央广消息，中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昨天发布，空军航空兵某师近日组织轰6K 等多型多架战机前出第一岛链，编队飞越巴士海峡和宫古海峡开展远洋训练，飞赴南海战斗巡航。其中飞越宫古海峡的多架轰6K 飞机从关中腹地某机场起飞，编队前出第一岛链。飞越巴士海峡和南海战斗巡航的多架多型轰炸机从部署机场起飞，编队前出。所有飞机当天完成训练任务和战斗巡航。 新闻动车组，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为指南发布，国企总资产突破150万亿元。交通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解决共享单车退款难问题。请听报道。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公告形式发布短缺药品和原料药经营者价格行为指南。指南中明确了短缺药品和原料药领域各类价格垄断行为的表现形式、违法性认定以及价格垄断协议的豁免条件等，并在最后提醒相关经营者不得就短缺药品和原料药实施捏造、散布涨价信息、串通操纵市场价格等违反价格法的行为。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处长徐兴宇指出， 这个指南它的正式出台，明确了一些经营者的不可触碰的红线，把一些处在灰色地带的行为明确列为禁区。 央广记者刘一晨、潘毅北京报道。 财政部日前发布数据显示，10月末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50万6348.3亿元，同比增长10.8%。前10个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达到49976亿元，同比增长15.4%。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磊表示，国企收入的增加、资产的扩大，主要得益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深入推进。 混合多次改革以及资产结构的调整、债务结构的调整优化，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债台高筑而长期整改无望的，通过资产重组进一步的改制。 央广记者张明浩北京报道。 对于一些共享单车企业出现的退款难问题，交通部表示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促进问题妥善解决。交通部新闻发言人吴春耕表示， 密切关注跟踪有关的情况，来指导 各地方的交通主管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妥善的进行处置，提前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措施，防止风险的出现。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会同发改委、人民银行等等吧，深入调研，来系统的分析这个行业存在的一些问题，来研究制定相关的一些配套的政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央广记者杜西蒙北京报道。 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办的中国东盟新闻部长会议日前在江苏苏州举行。中国和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泰国等东盟国家新闻部长或部长代表围绕中共十九大后进一步加强新闻领域合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进行广泛探讨。 新华社昨天播发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典型巡礼系列稿件之天津市南开中学弘扬功能精神让文明之花开遍校园。 北京市委宣传部昨天透露，北京大兴1118火灾起火地点和遇难者死因已确定，起火部位为起火建筑地下一层冷库，遇难者死因均系一氧化碳中毒，截至目前八名伤者已有六名出院。 当地时间23号下午，中国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在位于南苏丹首都朱巴的联合国营区内举行第三次轮换交接仪式，第四批维和步兵营正式履行联合国赋予的使命任务。 阿根廷军方昨天说，海军潜艇圣胡安号失联当天，其失联附近海域被检测到有爆炸发生。俄罗斯国防部网站发布公告说，俄海军将向阿根廷附近海域派遣搜救专家和设备，配合阿根廷海军搜救失联的圣胡安号潜艇。阿根廷海军此前证实，一艘载有40多名艇员的圣胡安号潜艇15号在南大西洋海域失联，截至目前搜救行动仍无进展。 土耳其国防部长努雷丁·贾尼克利当地时间22号宣布，截至目前，土耳其已开除150名与2016年7月未遂政变有关联的将军。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当地时间22号下令调查由联邦调查局负责运行的全国犯罪背景速查系统，使得被禁止购枪的人员无法获取枪支。他还要求查明美国国防部等机构是否按规定向相关数据库报送相关信息。 泰国警方日前在曼谷苏万纳普机场逮捕一名2015年四面佛爆炸案女性嫌疑人，这名嫌疑人名叫万纳宣顺，他在抓捕现场承认自己系警方逮捕令上的嫌疑人，但拒绝接受媒体采访。万纳是本案落网的第三名嫌疑人，他曾经把自己名下的房屋租给另外两名嫌疑人，目前仍有14名嫌犯在逃。根据泰国警方2015年发布的逮捕令，万纳面临与他人合谋杀人、与他人合谋蓄意杀人、与他人合谋制造爆炸造成人员死亡等多项指控。2015年8月17号，泰国曼谷市中心著名景点四面佛神庙附近发生爆炸，导致20人死亡，其中包括7名中国人，另有100多人受伤。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山西临汾煤改气第一年居民挨冻，供暖的最后一公里卡在了哪里？ 野化大熊猫巴西映雪完成体检放归。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满昭、旭正南，主播于芳、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市民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海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中国体育彩票致力于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发展，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 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00。